国王和僧侣。 嗯，那为什么第三等级要起来达到第一、第二等级？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得到了这个卢梭告诉他们，人与人生而平等，但是呢，这个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却把他们这个锁在锁链之中。叫你记得卢梭一句著名的话吗？叫做人生而平等，却无往不在 之中。 啊，对， 嗯嗯。 所以法国大革命的重要任务受了卢梭的启发，是打碎枷锁，实现平等。这个罗伯斯庇尔特别特别崇拜卢梭，所以你去回去再做一做功课，查查罗伯斯庇尔跟卢梭什么关系。 嗯，其实呢，整个法国大革命实际上就是卢梭哲学的一种社会实践， 以卢梭为代表的，以卢梭为代表 嗯。那天晚上在奥尔良那个酒吧里讨论的那个问题，就是卢梭哲学里面，就是卢梭的思想里面包含哪些有毒的因素哈、啊？这些因素 自由、平等、博爱。 对，就说 今天你看到那个同性恋提出口号就 all equal。同性恋和不同性恋都是平等的。 嗯， 今天我们在等车，你不在啊？你后来来了，我们在等那个回来等那个等班车的时候是吧 ？All equal 是吧？ 对对对，那就说这个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 对， 和英国的口号。生命权、自由权， 这是美国革命的口号。 是美国革命的口号。 因为这美国革命是对这个从英格兰的自由传统的总结，就是那个你讲的那个那叫什么书啊？自由的基因，自由基因所总结的，就是圣经加自发演化的秩序。 嗯 嗯，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 嗯嗯，就是这两种口号，这两个口号实际上就是英国的这个国家的那种气质和法国是完全不 一 样 的，不 一 样 的，是吗？ 因为呢，这个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世界界定的，自由、平等、博爱谁界定呢？是法国的文人界定的。这些文人呢，是人文主义者，也是理性主义者。我们今天给我们的导读，这个非常棒的导读，就是一个典型的法国人文主义者。非常棒，我觉得这很 对。是一个法国的女导游，但是中文说的一级棒。 中文说的非常好，对中国文化的那些坑节，北京话叫坑节的地方都知道。不讲的地方，书教科上读不了的都知道是吧？ 但是您就他的哪些讲解让您觉得他是一个人文主义者，而且您似乎对此好像有点。 我中间问很多次，我说他。当时在座好像有人在场，我说我问他最后问题，他说我们要没他大概意思说要没有希腊我们就没有我们法国，我们法国追随的一直是追随的是希腊，你看对吧？说一看基督教告诉我们的第一句说文艺复兴是复古，复什么古啊？复希腊之古，再复罗马之古，所以我们参观的第一个展厅是希腊展厅。第二个展厅是14世纪文艺复兴之前的罗马展厅，第三个展厅是文艺复兴展厅，第四个展厅是谁告诉我？ 法国浪漫主义绘画。 谁？我看谁今天的门票钱花的值。 法国新古典。 啊，这就对了。 法国 新古典啊，是吧？古典和新古典是不一样的。新古典完了，下一个什么呀？ 浪漫主义 啊，对吧？然后匆匆的，我们的今天上午的导览就结束了，所以他一直强调，从希腊史到希腊中，他说我们没有希腊就没有法国文化。我们给你看了无数，包括最后的那个，明天你们会看到的万神殿也是模仿的巴特农神庙，是吧？ 对对。 那么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如果希腊造就了法兰西的话，为什么希腊今天这么穷，并且成为欧洲的负担？他说因为腐败哦，他先跟我说，你看我们的民主从希腊学来的。他说为什么今天的希腊如此不堪，成为欧洲的负担？他说因为希腊腐败，因为希腊人偷税。这是个响亮的回答吗？ 很现实的分析。 这是响亮的回答吗？成立的回答吗？ 那你在您看来标准答案是什么？ 当然不成立的回答。 因为民主制度从希腊发明的，那如果民主制度不能制止腐败的话，那还叫民主制度吗？对不对？如果偷税就可以让一个国家贫困的话，藏富于民难道错了吗？所以这两个答案都是无效的。钱交给政府，国家就会壮大吗？是今天这个女导游最后回答我的两个问题，有人在场证明。 钱交给政府，国家就会壮大吗？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走卢浮宫的时候的一个感慨，就是法国政府或者那个时候的法国王室实在是太 辉煌。所以我跟你说，就是说君主制的原则什么？是荣耀，对吧？所以君主所做的一切就是荣耀。我今天我跟你说，我说你在华盛顿，是在座可能有去过华盛顿的吧？华盛顿没有这样的宫殿，没有这样的珠宝，没有这样的绘画，显得是一个很小气的人。因为他们共和的原则不是，我忘了是什么，不是荣耀。今天的法国政府也不敢像当年的路易或者是百合花王朝这样去奢靡，是因为君主制的原则是荣耀。荣耀原则一个呢是说君主用钱，君主用奢华来荣耀，君主又通过权力的追求奢华，这两个是一致的。所以你们到法国来买这个 Louis Vuitton， 买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各种吧，还能说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爱马仕是吧，什么什么圣罗兰， 伊夫圣罗汉， 我这中文不知道怎么说，是吧？不，但是是不是包括这个皮尔卡克丹，你们自己决定，皮尔卡丹你们自己决定啊，说完了是吧？啊，北魏顾问，您回答太长了，我尽量短一点。 宁老师，您在来法国之前，您给自己有一个问题的设定，就是您想考察一下法国它的希腊罗马元素和耶路撒冷元素的比例是多少？ 我来之前就知道了，我不需要看这个建筑，我就知道，我大概就是40%-60%吧，就是希腊和罗马占到60%，耶路撒冷占40%，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科学的、经不起推销的、很脆弱的结论。 但是是您自己的一个， 对，但是推销， 配比， 但是要播到很花钱，因为你必须调查，你必须用算法，对吧？ 那你觉得就是在英国的话，这个比例成分是什么样子的？ 英国，我觉得英国目前是55%。 那差距也不是很大呀。 差距不是很大，所以英国已经非常接近欧洲了，非常非常接近欧洲了啊。 但是实际上，对，您用了一个词说英国非常非常接近欧洲，似乎呢你把英国排除在欧洲之外，或者是排除在欧陆之外， 不是欧洲一直呢，一方面非常欧洲的左，不是英国的左派非常接近欧洲，英国的保守派呢又想跟欧洲之间画一道鸿沟，所以才出现出叫做 Brexit， 就是英国退出欧盟的运动。 法国启蒙运动与苏格兰启蒙运动，抛开表象性的形式方式等等的不同，最核心的其实这是不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思想运动，他们其实是不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如果是其最根本的分歧或不同在哪些方面，可不可以说法国启蒙运动的文明路径与英美文明是同宗但却不同？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苏格兰启蒙和法兰西启蒙有两个根本的差异。法兰西启蒙建立在彻底否定教会和部分否定上帝这个基础之上，然后第一个无限夸大人的理性，这是法兰西启蒙跟苏格兰启蒙相比较的两个特征啊。第二个，说到苏格兰启蒙，在这两点上，第一，苏格兰启蒙既不否定神也不否定教会；第二个呢，苏格兰启蒙呢充分怀疑理性，而法兰西启蒙呢充分。的重要差别，第一是对上帝的态度，第二是对理性的态度，这两个态度决定了法兰西启蒙和苏格兰启蒙的差异。 那共识群友的第二个问题是法国大革命及法兰西共和国的构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 是不是与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有很大的亲和性？ 首先法国大革命很高的程度上甚至完全受到了法兰西启蒙的影响，影响法国革命最大的启蒙思想家是卢梭。法国大革命对中国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政治制度方面非常非常有效，因为马克思讲的那套制度更太空想的，还不如法国大革命的制度中议院制啊什么委员会啊来的实在。所以在中国我们今天会听到大量的不是议院制和代表代议制的差别。我写过的，对，在英国在美国叫做 representatives 代议士，在中国叫 deputies。 好， OK， 还是围绕着我们这两天的这个参观， 我压力好大。 没有没事，我们这两围绕着我们这两天的参观，就是因为我们这两天看到好多就是关于拿破仑的这个遗迹啊，而且拿破仑对英国人来对于法国人来说应该还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符号式的人物。那就是法国大革命之后为什么会出现像拿破仑这样的强权人物，我想知道他的出现是不是包含着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还有集权主义的那种影子啊？ 包含这三个的影子是毫无疑问的。 嗯， 因为这个这个拿破仑干了很多坏事，但是法国人要说到拿破仑不能不怀着骄傲的心情，就像中国人说汉武大帝一样，是吧？这个是很相似的。拿破仑的出现反映了法国人对一个稳定的秩序的追求，但是同时呢也答出了错误的答案。 错误的答案。 对， 怎么讲？ 我们说中国为例，当清朝混不下去的时候呢，中国人肯定是要在清朝之后选择一个秩序，是吧？又选择了孙中山，孙中山不太给力，结果怎么样？袁世凯又出现了，是吧？袁世凯出现呢，然后呢，孙中山去世找到谁？找到了国民党，国民党之后呢，找到共产党。中国跟法国很像，不断要追求一个更强大的人来建立秩序，但是这个更强大的人本身就是祸害本身。 为什么说拿破仑对于法国来说是个祸害？因为他的出现毕竟是法国大革命之后那种极度的混乱得到了治理。 他在法国的确建立的出秩序，但是他却把整个欧洲带入了混乱。他在欧洲各地从莫斯科到亚平宁都燃起了战火，对不对？他没让他的国民牺牲，他没让他的国民牺牲在他自己的监狱里面，但是却牺牲在战场上。这一点跟希特勒非常相似。希特勒对犹太人坏，但是对德国人并不坏。可是有多少德国人、日耳曼人，叫什么什么安什么安人、雅利安人，为希特勒战死在疆场上，对吧？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这是拿破仑和希特勒非常相似的地方。但是你要看另外一个国家，这个苏俄和中国，那更多的人是死在自己的国土上，因为自己而不是因为敌人。 没错没错。那法国大革命，我们今天也去看了那个巴黎的古监狱啊，我们都看到了那个法国的国王还有王后都被送上了断头台。我记得当时好像罗伯斯庇尔有一句话说，法国路易必须死，法国如果法国必须生，路易必须死。那句话我觉得非常像很多年前就是在英国内战的时候把英国国王推上断头台，大概也有一句类似的话。那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这个法国大革命，这个拿破仑和英国内战的这个科伦威尔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为什么英国就出不了像拿破仑这样的人？ 这个科伦威尔是小号的罗伯斯庇尔，太小太小，他没有能力在社会掀起那么大的波澜，波澜，也没那么壮阔。但他的结局呢，跟罗伯斯庇尔也差不多。路上咱们都聊了天，所以。克伦威尔的1640年的这个造反也罢，政变也罢，革命也罢，并没有给英国带来持续稳定的秩序。 对， 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 因为很快英国就又恢复了帝制啊。 法国也很快恢复了帝制。 对， 拿破仑 称帝， 嗯， 就今天我们看到的一幅画叫拿破仑加， 对， 拿破仑加， 对对对，卢浮宫一幅非常大的画、 嗯、David 画的， 对， 嗯， 就是那您觉得就是就我，但我觉得像在英国他是出不了拿破仑这号人物的， 因为英国没有法兰西启蒙， 嗯， 就是比如中国可以出现王莽，但是王莽的这个思想根基不足，他即使出现也是昙花一现，对吧？ 那我们就是拿英国的革命，就是包括英国的内战以及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比较的话，你觉得这两种革命两种 revolution 有什么不同？ 革命越不彻底越好， 进行到底吗？ 那就更大的灾难。 也不错， 因为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毛泽东说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外一个阶级暴力的行动，革命越彻底就意味着暴力越多，受害者也越多，无辜的受害者也越多， 或者说一种是政治革命，一种是社会革命，就是它搅动了整个社会、 啊、对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说，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所以中国的革命比法国更彻底，苏俄的革命也比法国更彻底，后果是什么呢？它造就了更大的灾难。所以今天我们看说巴黎古监狱里面有4000个人待过，有3到5个人左右只有一个人能够活出来，起码3000多人被处死了，是吧？大革命期间整个有5万人，4到5万人被处死。那中国大革命呢？我且不说死于革命期间的，1950年就有300万以上的人被集体处决。50年到52年叫正反运动，对吧？这个就不播了，这个就播。 OK， 您继续说，您继续说，能不能举，比如说俄罗斯的例子呀？对，苏联的。 俄罗斯例子一样，俄罗斯例子跟一样呢？这个沙皇家族就被全部杀掉了。然后有镇压富农的运动，然后有乌克兰有大饥荒，通过饥饿来制造服从，不服从者就饿死了。 您觉得这些灾难的根儿都要追到 有关系？法国大革命不能负全部的责任，但起码要负控股的责任。 控股的责任。就是托克维尔的一段话啊，我觉得很经典。他说，一切民主政治革命都有一个国界，唯独法国大革命，它超越了一切国籍，它的影响把地图上的国界线全部抹掉了。不同的法律体系、不同的传统、不同语言的民族都被打破重组，所有的人都可以申请成为他的公民。 说的太好了， 嗯， 这就是思想的力量。好思想的好力量，坏思想的坏力量。思想没有国界，所以思想的后果也没有国界，以至于到亚洲还会在70年代还会出现像波尔布特这样的政权，完全从法国学来的，再加上中国，对吧？所以托克维尔说的对，思想没有国界， 是因为思想没有国界。 思想没有国界，思想传播的。 那 法国历史还跟毛泽东学是吧？ 那英国也照样盛产思想啊。 不是好，因为好思想和坏思想之分啊，是不是？好思想产生好， 坏思想 产生坏结果。 嗯。 恶思想产生恶果，好思想产生好果。 哎、嗯，那康德是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的？ 不等康德，从不看康德。 从不看康德，为什么不看康德？ 没必要。 没必要。 为什么有必要？ 嗯， 我看看德国的后来，我就知道没必要看。这法国、德国历史上基本上不用看，不论有多少人喜欢他，不用看，因为他们没有给德国带来什么。德国人的今天是美国人、英国人帮他塑造的，要不然德国今天什么样还不知道。你如何让我评价康德？ 好，吴老师，继续回到法国，回到这个拿破仑啊。我们昨天就看《枫丹白露》的时候也看到了，就是关于拿破仑法典的有一个展厅专门展示了，就是当时制定法典的时候的那些什么公文包之类的。OK， 这问题好啰嗦啊，那就是关于拿破仑法典它的历史意义， 有什么重大的历史意义？ 拿破仑法典有两个，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说让法律变更与查阅更加明晰。与案例没有关系，就是一个纯粹的抽象的条文，这个是有意义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欧陆法、大陆法和英美普通法的案例法的区别是，大陆的法更多的体现了立法者的意识，拿破仑的意识，所以叫拿破仑法典，尤其是拿破仑。 拿破仑 就是他的立法原则，你认为是体现了这个 立法者 的， 是人间立法者的意志。但是在英国呢，是我让你看自由的基因，英国的法律说，谁无故砸死了邻居的一头牛，这个历史上这个案子是怎么判的？我们看那个案子怎么判。我们酌情在那个案子基础上再让通货膨胀因素再多赔偿一点，这是英国法和美国法的特点。那么这个立法当初最初的根源什么呢？是圣经。圣经对这个无故打死人、无故杀伤人家都有很详细的比经，就是一个是基于生命记，然后加上传统的演化，一个是基于法典。当你想放大立法者的意志的时候，你就诉诸什么？诉诸法典。 这就是英国的那个普通法系 和大陆的成文 法 系的 区 别，对。 而这个拿破仑法典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大陆法系成文法系。 今天我问的这个导游一段话，你在旁边啊？我说，拿破仑是天主教徒吗？你是不是在旁边？你复述一下导游是怎么说的？ 他说是的。他早期是天主教徒，后来 不是吗？ 好，总之他是后来又改了一次啊。对对对， 早期不是为了统治人民方便。 凌乱。 这个拿破仑像很多法国的思想家和贵族一样，很可能生长在一个基督不是天主教的家氛围当中，但是他本身不信上帝。当了皇帝之后呢，他是为了觉得，哎呀，为了统治方面，就用宗教的鸦片来麻醉劳动人民。 所以他信仰。 但这些话在英美是不成立的，因为英美的基督教并不制造服从，而大陆的天主教却制造服从，为什么呢？ 因为 有等级结构。 对，有教会的 等级结构，对吧？ 而新教是每个人都可以。 今天这个人有一句话暴露了，他是在台湾学的汉语，叫教宗。 他是 什么叫教宗啊？不知道啊。 您说。 你很显然没在台湾学过汉语。在台湾学过汉语。 教宗是跟教皇。就是教皇的意思是吗？ 在台湾叫教宗。 OK。 没在台湾学过汉语吧？ 我有个问题啊，我说两个问题，都是你们两人分头提的问题。 好。 第一个问题就回答一下金小凤的问题，也是跟着刘俊宁这个逻辑在走过来哈。这金小凤他在路上就问了一下，他在路上问了一下，就说这个法国的这个传统和英国的这个传统，就为什么英国后来它形成一种这个保守主义的这种传统哈。我后来想了一下啊，当然我这个我不是像刘俊宁搞政治哲学这些，我是个外行啊。但是我想了一下，法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他们在整个近代的这个社会演进的过程当中，在这四件事情上，就在下面的四件事情上，他们有非常不同的这个状况哈。我一直在讲，地理大发现以后，人类就走上了这么几百年就走上这么一个阶段哈，从文艺复兴开始。那么我们首先说，当文艺复兴发生的时候，法国和英国的反应的维度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文艺复兴它是在一个这个拉丁文化传当中的一次这个很重要的一次这个社会变革，而宗教改革呢是在日漫文化圈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变革。那么你看，当文艺复兴它在完全推进、在发展，就是15世纪、16世纪完全发展的过程当中， 英国实际上它孤悬海外，它在地理上离它很近，因为在那个时代它不是一个信息像今天的传输速度，像我们信息革命非常发达的这么一个状态，像涟漪像波浪一样的这种演进的一个，所以地理的半径地理的这个局限性还是非常非常鲜明的。那么肯定我们就这两个国家来讲，文艺复兴对法国的影响和对英国的影响在程度上是不一致的。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你看我们去的那个宫叫枫丹白露，这本来是一个十二世纪的一个古堡，但是由于我们这几天接受比较多的一个国王，就是弗朗索瓦一世这个人啊，弗朗索瓦一世，他为什么要把达尔文请到那个女什么斯堡那个里面去，就是他的皇宫附近啊，达芬奇，他为什么把达芬奇请到那个地方去，他挖一个地道去和达芬奇去交流，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文艺范儿的一个人，包括枫丹白露的整个从1528年开始大规模的改造，都是他为了去体现这个关于文艺复兴的这么一种理念，其实就说法王弗朗索瓦一世深深地受到文艺复兴这个思潮的影响，由于这个王的影响，那么他对社会的这个层面的变革肯定是很大的，他对建筑学对绘画对艺术对这些东西的这个变革这肯定很大，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宗教改革，我刚才说宗教改革是在日漫文化圈里发生了一场很伟大的运动啊，那么它对德国来讲是颠覆性的，对法国来讲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对英国来讲它的影响比较小，为什么？因为当时英国虽然也和教皇闹翻了，他这个成立圣公会作为他的国教，也就是所谓的安利甘宗，但是他的整个动机完全是一个婚姻的关系，就是国王的婚姻关系，他希望离婚，他希望能够为有自己的后裔啊，但是他是一个以非常快捷的方式，而不是一个什么动荡的或者革命的或者颠覆的或者剧烈的这么一种方式来实现他的宗教，他是非常和平的过渡，而且呢整个动机并不是一种深刻的宗教影响，而是国王本人的婚姻关系。那么我们再看第三项，就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刚才君莲讲了，就是法国的启蒙运动和这个在苏格兰这个所谓的北方的雅典这场启蒙是明显有差别的。运动在卢梭在伏尔泰这些人的影响之下，当然他们也受到英国这个自然神论的影响，比方说伏尔泰从法国流亡到了英国以后，他接受了英国的自然神论以后，他回到了这个法国大陆，他把这种思想带到过来了，但是苏格兰启蒙和法国启蒙是有非常明显的差别的。苏格兰启蒙它是在大学里面在进行，就是这些非常重要的大学，阿萨丁大学什么什么这些大学，这些大学说是都有传统的农业的教会的色彩，这些大学基本上都是教会所办的，所以它是沿着这个神学的这么一个思维来推进它的这个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和法国的启蒙运动有极大的差别，而法国的启蒙运动在卢梭这些人的思想影响之下，它主要是鼓动这些平民阶层无套裤汉去向原来既定秩序当中的这些王侯这些诸侯这些国王这些这个天主教的僧侣这个阶层去挑战，所以它带有明显的这种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么一种特征。那么他这种特征就是说，法国的启蒙运动很大程度上是以破坏秩序为前提的，而英国的苏格兰启蒙运动是以遵守传统为前提的，这第三点。第四点我们看法治体系。我今天这个写了一个这个朋友圈，我就写了这个，因为昨天我在白露这个宫里面，我仔细听了一下这个拿破仑的这个展厅，这个展厅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我今天发了一张图片， 有一个白色的一个大理石塑像的那一个人，那是一个公爵，他主要的是为拿破仑法典在做编撰。 对， 那么拿破仑法典它的进步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是罗马法的复兴，就是它用人法、物法和所有权法，对，比较系统的恢复了罗马法。因为其实有人认为罗马法的复兴和地理大发现一样，它也是一个要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痕迹的。那么拿破仑毫无疑问在这点上它是有贡献的。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人，就是亨利二世，就是英国的亨利二世。英国的亨利二世在法治系统上的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两点：巡回法庭制度，第二，陪审员制度。对，海洋法系，这叫海洋法系，叫案例法系。所以他这两点发明，就是说亨利二世这两点发明对人类的整个这个法治体系的思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这个贡献在哪儿呢？就是伯克所说的尊重传统，维持秩序。他是从尊重传统出发，以维持既定的秩序出发来建立的。好比说判例法系和大脑法系最重要的差别就是它没有成文法，它的这个罪与非罪和量刑的大小是由陪审员来确定的。人是什么人呢？陪审员都是普罗大众，他并不由一个法官来决定这个人是否犯罪或者说量罪的轻重，而完全由陪审员决定，法官是没有决定权的。所有这些罪都由12个陪审员来决定，所以这12个陪审员他就生活在这一个社区当中。好比说我们现在来讨论这个董亚兰的这个案例的问题，我们这边都对他非常熟悉，而且类似这样的事情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100年前有个什么例子，50年前有个什么例子，30年前有个什么例子，他会把这些东西通过陪审员来综合来衡量一下。所以这种法律的最大的意义就是对传统的延续，尊重传统。因为我读了这个大争论，就是伯克和潘根的这个争论以后，我发现他们两个人最冲突的实质在哪儿呢？就在于对传统的态度和对秩序的态度。伯克被他们称为保守，潘根嘲讽他说你为了一个美丽的羽毛而忘了那一个这个惨死的这只鸟，对不对？他非常嘲讽他，但是伯克一直坚持他的观点。他这种坚持我理解他们两个的争论和讨论其实集中在秩序和传统这个问题上，而这两个问题是相连的。那么亨利二世对英国的宗教的贡献和拿破仑对法国不是宗教是法律啊，就是亨利二世对英国的法律建设的贡献和拿破仑对法国大罗法系的法治的贡献，这两个不同的维度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维度。这两个维度一直是到今天，一直从历史延续到今天，我们还在争论，那就是大罗法系和海洋法系的差别。那么如果说有差别的话，海洋法系更多的是遵守传统和维持既定秩序。我觉得这点上我们要深刻认识亨利二世的贡献是非常突出，是不能抹杀的。我们拿破仑法典当然非常重要，但是亨利二世的这种贡献，所以我觉得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到两套法系，这两个地方一直是有不同的这个差别。所以由于在这种由于我说的这么四个方面的原因，那么英美这种保守主义体系和大罗这种革命的体系，它的差异就应该可以有一个基本的勾勒了，就是这么一个状况。法国我就说它和我们中国的这种亲和力就表现在他用一种理念去鼓动最低层的人去参与革命，而对社会的颠覆。所谓革命其实就是对传统的颠覆，他不遵从传统。我前天讲就是说五四运动当时最得势的像陈独秀像这个李大钊像胡适像蔡元培这些人，他们一个非常共同的特点就是反传统。 打倒孔家店。反传统其实就是对一种既定秩序的一种这个破坏，而不是传承。那么英国它无论是在宗教改革，还是在启蒙运动，还是在法治建设中，文章它永远有一个理念在那儿，就是对既定的秩序的尊重，一种既定的历史传统的这个尊重。所以我想回答你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浩武老师讲到的这两个人物，普通法系的创始人亨利二世和这个 海洋法系， 海洋法系， 嗯， 普通法系啊，我们就更习惯于这样 普通法系，也是这样说的， 嗯，就我们这次在那个昂热城堡，就也看到了他的那个木棺，亨利二世，艾琳诺， 嗯嗯， 对对，其实他也 是，就 是 他，就是他， 金雀花王朝，就是他也是 创始人 吧，法国安茹地区的， 他是安茹公爵， 公爵， 法国金雀花，英国金雀花王朝的创立者， 对。其实也是从法国过去的，其实那个时候就欧洲真的是一家的那种一体的感觉、啊、 对对对对对。 好的好的，那 所以但是人们很少能够去关注了亨利二世对英国法律体系的贡献， 嗯， 就是他对传统对那个行贿法庭制度和陪审员制度在亨利二世的时候由他来所创立的、 嗯、 这种东西对英国保守传统的意义极为重要。 那现在再来回答故事群友的问题。 嗯，故事群友提了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可以，你们也可以请这个刘金林老师来回答一下。他们说的问题就是说，对中国这么一个国家， 嗯， 我们怎么样去让它有一个 God 的这个角度，有一个神的角度，就是说，他们认为就是说，在这么一个社会状态下，人们他怎么能够去接受？一个神的理念，一个上帝的理念，一个救赎的理念，好，大体上好像是这个问题啊。其实我说这个问题非常简单，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在中国当下接受神的概念和接受这个上正的 接受上帝的概念， 嗯，真正的障碍是一个专制独裁的统治者，而不是其他。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途径，就是信仰自由、 嗯、 就只有一个途径，就是信仰自由。你只要去，因为信仰这个问题就是欧洲人有一句很经典的话，信仰和爱是一样的，是不能强迫的、 嗯、 信仰是一个人的灵魂的救赎的问题，你不可能强迫一个人去信一个什么东西，这是不可能的、 嗯、 但是对他来说，他就是自由，这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你只要让信仰处于一种自由的状态，每个人都会去选择适合自己的精神信仰。那么我在那个伯格里这个研讨会上我也讲过，就是说在中国它是有两种东西，东西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人的私欲的一种精神满足和精神救赎，比方说儒学，比方说佛教，比方说道家，这些东西它都可以对一个个体来讲形成精神救赎，形成他灵魂的家园，这都没问题。但是一个国家必须有公共的这种价值形态，就是什么东西是适合中国的这么一种公共的这种价值形态呢？就是公共精神由谁来提供呢？我觉得儒家、佛教、老庄哲学都不能完成这么一个提供这种公共精神的构建，因为公共精神的构建它是一个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来讲，为一个族群或者为一个国家提供一种精神的方向，这种东西我认为还是基督教的。 嗯， 但是这个东西在中国怎么去推广，怎么去实践，它的路径是什么？我认为就四个字，叫信仰自由。你只要放开信仰自由，人们自动就会选择。其实中国现在这个基督教徒的数量已经达到8000万左右， 嗯， 它并不是一个很小的数字， 嗯， 我们知道在利玛窦到中国来传教，就是从明朝开始到中国来传教，到1949年的时候为止， 嗯， 中国只有不到500万这个基督徒，不到500万， 嗯， 那么现在已经8000万，其实就是说随着这个时间的增长和这个社会的这个开放，以及我们这个 进入到一个新的这种这个信息传播的时代，人们他是会有一个选择的。这个从500万不到到现在的8000万，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问题，是不可能的，不是说不可能的，有没有阻力，当然有阻力，但这个阻力主要的不是来自民间社会，而是来自于专制独裁。OK， 有很多好电影我从来没看过，但是绝不表示没看过的、没读过的，不表示他们这是坏的，只是说我没空去看你。 好，那 OK， 我 打断一下， 我就单独问， 我打断一下，陈红老师不是要睡觉吗？ 不去那个 哎呦，还好他是金佛优。 不去和刚才俊宁老师关于康德的那个问题做比较，只是想。 没有，我是这样的，这个我也不是康德研究专家啊，这个当然这个邓小芒我们是朋友关系，我只是觉得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到宗教改革所有这些走过来以后，康德他完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他完成了一个，就是按照他自己本人所说的，把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把它分开这么一个。我认为康德在这点上处理的比较好，就是说科学的归科学，精神的归精神，我们在科学领域把上帝赶出去，我们在道德领域把上帝请回来。他通过这种方式来处理，使我们完成了一个人的终极关怀和工具理性的分离，这种分离对一个社会的转型是有意义的。因为在中国这个国家，它这种艰难的社会转型过程当中，人们往往能够混淆终极关怀和工具理性的这种维度。因为就像伊斯兰教一样，伊斯兰教它的很多就是这个社会它为什么得不到进步，它就是没有处理好终极关怀、灵魂的救赎和工具理性之间的这种分离啊，这种分离。其实人类对科学的探索是一个工具理性的层面，人类的灵魂救赎是在一个精神信仰的层面，这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康德他在这点上达不到完成，他完成了这个分离以后，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对中国的这个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它是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是赞成这种分离的。 OK， 但是康德也是一个卢梭的信徒。 当然。 而卢梭现在中国知识界，几乎就快变成一个反面的典型了。 他是这样。 这里面 他是这样。康德是这样。康德就是说，他的这个精神源流有两个，一个是牛顿对他的影响，一个是卢梭对他的影响。那么他说的两个维度就是。头上的星空这个维度，它主要是接受了牛顿的这个关于整个宇宙天体的这么一个学说系统。那么在关于精神信仰方面，它接受了卢梭的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卢梭的思想把它转成罗伯斯庇尔的这种革命行动，它是有一个是中间有一个链的，是有一个链的。就是说卢梭的思想既可以转成康德的这种心中道德力，也可以转成了法国的大革命，所以这就是看你怎么从哪个角度去承接它啊，去承接它。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我认为我在理性上，在我个人的理性上，我赞成康德，主要是赞成他把人的终极关怀和人的工具理性分离。 我说我为什么不喜欢康德啊？康德不是说我不喜欢康德，为什么说我没有必要关心康德？因为人类第一人类最重要的遗产跟康德没有关系。 对。 我不告诉陈老师。你捂什么嘴？ 最重要的遗产跟康德没关系，可是康德 不是康德对英美的 一点 没有一点贡献都没有， 嗯， 对不对？对吧？所以出于一个我的注意力有限，我的一个我省着我钱少我省着花，我没注意力广泛的去关注是吧，注意力成本是吧，我们不能说一个人只要是他说他是哲学家我就去仔细的读，那我就累死了，而且还没有收获。所以 所以因为康德对英美的自由传统没有贡献，对德国的自由传统也没有贡献。 可是刚刚浩武老师说了， 我说第二点，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这是韦伯的分法，我反对这个分法。 哦，为什么？ 理性不能决定价值。如果理性能决定价值，这就是一个理性主义的立场。价值谁决定的？价值谁决定的？如果我认为我有理性，我就决定什么对错，你们认为你们每个人都有理性，你们都能决定对错，我们冲突怎么办？那不打架吗？就像我们看到，那不打架吗？这个好吗？你喜欢打架吗？是不是你碰到冲突就打架？喜欢打架，自家就这样。 想发泄。 你自家就这样，别欺负我们男同志好吗？别欺负我们男士好吗？我说三点。第一呢，康德对人类的重大自由传统没有贡献，我还不举他对人类自由传统的 危害， 我这个我都先不举啊。这个我在我的有一篇文章叫做《从法治国到法治》这篇文章里面写了评论的康德，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看。 从法治 国到法治啊， 到法治， 我们回头一定仔细阅读。 你可以背，我先你说好。我说的第一点，这个康德对人类的自由传统没有重大贡献，所以我作为一个追求自由的人，我就不读他，他是好人坏人，就像沙都不一样一样，那很好，肖邦也好，我不听肖邦的音乐，因为我真的不懂音乐，不是，但绝不是因为这肖邦是坏人，是吧？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 那有没有可能你错过了一个美丽的世界？ 绝对不可能，因为没有证据证明这世界。 因为肖邦真的挺美丽的。 听没？因为那是对懂音乐的来说，我是爱文学的，那不存在就错过了，是吧？你说郭德纲相声说道，我也不是相声爱好者，是吧？那我承认他是说道，但我不是相声爱好者。 太经典了，这解释。 没有。那还有很多物理学，各个每个领域都有博大精深的，但是我大部分领域我都不喜欢，或者我不懂。 你喜欢什么呀？ 我啥都不喜欢。 说康德。 好，再说，我说第一点说，第一点，他对人类自由传统没有可记载的重大贡献。我们作为一个经验主义者啊。第二，他把理性分成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这是错的，因为理性本身就是工具，理性没有价值，理性不能决定价值，价值不是理性决定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理性，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决定对错什么，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法官，这个世界上就不需要法庭了。我判断我对错，因为我有理性啊。对，理性不能决定，所以韦伯在中国，我知道你们有山东人很喜欢韦伯，但是韦伯就是一个社会学家， 就是一个 他知道我说谁是吧？ 袁克文老师还有 那我就不是早年我在87年以前很喜欢韦伯，但是后来我就不看韦伯了。好，我再说第三点，康德是辩证法的先驱。先把世界分成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二元化。 对呀、啊， 这是一个、对啊、这是错的。二元化世界是一个世界，就是个一元的，不是一个二元的。 可是我们觉得好像就是。 二元听起来不是二元恨见不是，那是一个一气呵成的。生与死不是一气呵成的吗？谁在生与死之间还有一个中间环节啊？说不是 奈何桥。 你说的是文学吧？ 孟婆汤。 你说的是文学吧？是吧？ 哦， 这三点。 生与死是一气呵成的，你生就是生，死就是死。 而它是人的一生。 哦，死作为生的一部分。 所以说，你当把世界变成二元化的时候，你辩证法的全部前提都出现了。 可是基督教的世界不是有一个天国的存在，不是有个天堂的存在吗？那不就是彼岸吗？ 不，从来没叫彼岸，自然是连着的。不是天堂和世界连，你必须修行你才能进入天堂。这个是像生与死一样，是一气呵成的，中间不存在一个你不可跨越的鸿沟。很显然没有认真的读过康德。 彼岸世界是就是一个超越界。 我们是在此岸世界。 Okay. 我是 彼岸和此岸，不是你说错了 问题的。 彼岸和此岸都是康德的说法，在基督教里面，在英美里面从来不说彼岸和此岸。 可是你说这你说这之间没有沟，没有鸿沟，是一条一气呵成的。可我觉得这之间隔着生和死。 生和死是一气呵成的，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你还跟我争论。生和死不是一气呵成的吗？你说生和死之间还差了300年哈，这个人300年以后才死的。 可是我们生着的人怎么可能去跨到死那个世界？ 生是你生， 说明你这个还是一个你这 还是一个无神论的那个， 你这个较劲是吧？你这较劲。 Okay. 从罗马帝国到法兰西帝国，这些伟大的君主，他们一方面信天主教，一方面他们是什么事都一干。后来他们最垮了。要说我一直鼓吹说，旧约的这个摩西的十诫是一个永恒的法则。只要这个信上帝就意味着得救，是吧？为什么上帝不保佑罗马帝国，也不保佑这个法兰西帝国？世界真的是很有意义。就说不要说你信上帝就以为你得救了，谁记得这一条啊？估计你记得。这是第三条，不要妄称神的名义。 嗯， 对吧？不要说哎，我是神圣罗马帝国，我就得救了，是吧？那不要妄称，你做的每一条，你都有七个情人，你凭什么得救，是吧？ 得救是上帝说的。 上帝的规则是随时变化的，还是永恒不变的？永恒不变讲得很清楚吗？对吧？在希腊罗马，我们不知道神的规则是什么，他因为神很任性，但是在耶路撒冷，这个神的规则是提前的、预先的，像法治一样告诉你的。用概念的复杂来代替简单的智慧， 在您看来，简单的智慧 是最重要的。 是什么？ 实际就是最简单的，没有任何概念，是吧？ 嗯。 敬一个神，尊重他人的生命，尊重他人的财产，你有自由，在上帝给你的自由范围之内，你有自由。法兰西的自由是由人的理性来界定的，世界的自由是由神来界定的，就是你的自由是不能妨碍他人的生命，不能妨碍他人的财产，不能妨碍他人的自由，同时你有敬畏上帝，这是你的自由的界限。但是法兰西的在没有神的前提下，结果你看到同性恋的这个舞台，今天是一堂活生生的课，是吧？ 天主教不信上帝吗？作恶那么多，为什么上帝不把天主教给摧毁了呢？ 天主教，上帝对天主教所支持的帝国很审判。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法兰西，任何一个妄称神、以神的名义作恶的人，神都不会放过。 我说的是教会， 教会也是一样的。因为 教会怎么现在还存在呢？那么犯那么多错误？ 不，你看这个教会没犯错，是教会里面的人犯错。这些人都已经死了很多遍了，而且他们现在也努力改正了。特别是美国的天主教，美国这些年的天主教在神学上有很大的反省，也有很大的贡献。就是你不会因为和尚拆了一座庙，难道不是这么简单吗？ 哎呦，我现在刘金金老师越说越听得懂了，不像以前。 金金老师， 你觉得你不是谁主张因为和尚坏而拆庙的？我们代表上帝，我揣测，我们要努力理解。对上帝，我们不能代替上帝，但是我们不能放弃理解。 我们也在理解。 咱俩立场。 你说的我没理解，所以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你说那个法国的国王有七个女人，所以他崩溃了。教皇也有好多女人啊，为什么崩溃呢？ 所以说教皇失去了加冕国王的权利。 那 还失去的太少了。 你让他失去什么？ 他应该失去教会呀、 啊。他失去庙什么？他自己离开庙还在那个地方是吧？ 不，你说皇帝 违背了上帝的意愿，他的帝国就灭了。 对， 你教皇违反了上帝的约，你教会不应该毁吗？而且不，你说就是教会里某些人犯错误，那不对，那解释双重标准。 你这话说的不妥当。 双重标准， 你这话说的不妥当。 还有好多索多玛之城没有毁灭吗？ 你的意思是，只要索多玛的苗头一出现，跟共产党一样，要把布丁一搓，扼杀在苗头，是萌芽状态是吧？ 那跟共产党解释一样，我们是。 我们只有。 不要他家的房，我只是要讲一个逻辑。 不要房， 不要 逻辑，得看不见这字了。 要现金。 不许提。那个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和基督教信仰启蒙运动存在什么关联？那交战的双方基本呢都是基督教义的国家，这个问题怎么解释和反思？那这里呢是否在德意志或普鲁士文化对文明理解的差异？ 这个事情呢，这个他这已经说这个已经偷换了概念了。什么叫基督教义的国家？ 这 两个国家是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 嗯， 但这并不表示这两个国家的皇帝所做的一切都是符合基督教义，这个一定要区分开来， 嗯， 对不对？中国有基督徒，中国明朝、宋朝、唐朝以后就有基督徒，基督教义的国家吗？ 能说？ 不能说，当然不能说， 不能说， 是吧？中国是一个共产党有很大影响的国家，你就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吗？我当然不是。对吧？所以这问题问法本身呢有问题。 嗯。 而且任何，比如像你去查查，回答这问题很简单，你去查查说，希特勒跟这个德国天主教与基督教会的关系，就他就知道，他就自然知道这个结论了。我让他自己举证，我要举证，他觉得我用举证很太片面又主观是吧？又不客观是吧？又不全面是吧？ 我来再问刘军宁老师一个问题啊，刘军宁老师，那如果我们要持有保守主义或者说具备保守主义的思维，但是呢阻力和障碍是有哪些方面？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什么方式能真正的让保守主义不是小众，甚至呢只是极小众的拥护者，有什么方式？ 太简单了。 李金良老师，请回答。 他首先让自己成为一个坚强的保守主义者，然后他跟我们一样做一个辛勤的搬运工。凡是跟自己有关的事情，不要问别人。哎，你很多人我说中国如何自由民主，我说你们都不要民主，我怎么能告诉你中国如何自由民主，对不对？如果中国如何好，我们说自由民主有自由化解，我说中国如何才能好，中国如何，你们不要中国好起来，你们不为此做贡献，你问我，我给你开药方，你开个毒药，你回家吃了就好了。所以在公共政治领域，不要问别人答案，要问自己答案。哦，你想蹭车占便宜是吧？别人努力，然后你在那享受是吧？ 他的意思实际上就 是 是 想蹭别人车吗？ 那能要不是要导师呢？ 对呀、 啊，就是为他们 让他不小众，怎么更广泛的？ 不，就是我为他们买单嘛，不就这意思吗？我们在前面牺牲，他们在后面享受吗？ 他们去怎么做？ 牺牲是上帝让你。 他们去怎么做，让他不成为 小 众？小 华兄的父亲真好，那小华又分得 好。回答完全符合这个保守主义的原则。 也是你歌声，也想想任何问这个社会该怎么样的，都要想想自己为这个事情。说我们如何参与？哎，刘老师，刘军宁， 军宁老师， 军宁、嗯，你如何告诉我这个社会才能好起来？ 您是？ 是我不敢说，你看有人把面都遮起来了，是吧？ 就算回答完了。 不。你们不努力，我也不是卖钱的人，我让你们好起来了。 他想努力， 不要卖钱的，我就卖点钱给你，你家就富了是吧？但他也得拿东西买，我不能送钱给他是吧？ 这个回答满意吗，群友们？ 我刚在思考一个问题啊，不好意思，吃花生米了，赶紧咽下去，一会儿先别上班。那个， 俊宁老师，因为我也曾经去过英国，看过英国大宪章的签署地1215年的兰尼米德草地上，约翰王就是我们去看的那个亨利二世啊，安茹伯爵，亨利二世，他后来做了英国国王，他的大儿子是实心王，小儿子就是约翰王，那么被摁在草地上和贵族签署了大宪章。我们一般都认为英国特殊的根源就是从大宪章开始的，而且我读休谟的英国史的时候，麦考莱的英国史啊，就谈到，他说幸亏英国出现了一个软弱的一个无能的国王，所以呢， 这个事情咱们也讨论过了。 但是我是幸亏英国出现了这么一个国王，所以呢王权被限制了，所以英国从此变得特殊，和欧洲那种。 这是谁说的？ 这是麦考莱说的。那法国呢，就是王权一直特别特别的强大，所以他的王权受不到限制。我们就看到今天的凡尔赛宫。 这两个结论是自相矛盾的。 所以我就想问你，就是说我们一般追英国和法国的不同的时候，我们会追这个王权是被就是宪政嘛，是不是被限制？ 就是说 很少追，就是说比较少的能够一下子就追到基督教这个根儿上啊。 因为史学家们总喜欢偷懒，要用一个事件来解释一切。如果你没有那个轨道，这个事件是不会出现的。这个事件的作用在没有轨道的前提下不能被过度夸大。我们说中国是，且不说49年以前了，49年之后有76年四五运动，有这个有82、83年这个精神污染，有86、87年学潮，有89年学运，为什么每一个机会窗口都打不开呢？因为你这个历史的关心太大了。如果历史关系弱到一定程度，有个人打开一扇机会的窗口，我们就看到啊，这个航船的方向被改变了。但是前提什么？我们看不见的是，这个历史的脉络已经弱到了一定程度了。如果在这个历史脉络没有弱到一定程度，或者强到一定程度，或者弱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这个历史窗口是打不开的。今天要去，你们去天安门广场，你们去抗议，你们带着你的全电视台抗议，白抗议。没用，因为什么？那个历史契机还没到。当这个历史一到，这历史窗口一打开之后，就会有个英雄出现。这个英雄出现成了，然后英雄说一切功劳都是我的，跟其他人没有关系。 就是您认为那刚好就是一个打开的时间窗口？ 不是，首先是有历史的契机，这个历史的窗口打开了，你才能从楼上跳下去。 嗯，好，反正就是总而言之，根还是在。 还是在一个。不是，还是在一个你的历史轨道形不形成，是不是？要不然你如何加速啊？是不是？ 嗯 ，OK， 好，的原则就是他的立法原则是吗？我想知道，就是英国人是怎么评价拿破仑法典的？还有他和英国的宪政传统？ 我问你吧， 你不能问我，君宁老师。 中国是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 大陆法系。 中国是自由国家还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 我们的 你不要对你的 核心价值观第一条就是自由，然后民主。 我差点同意你了。 嗯，富强文明。 我差点。 继续。 那这是考题啊，必须得会。 所以为什么专制国家？为什么专制国家都学大陆法系？ 嗯。 为什么？因为他给立法者一个想象的不存在的立法权。这两个因素最充分，羊肉也好，火锅也好，碳也好，是吧？只要碳烧个，总是只能烧到一个60度，是吧？没法吃涮羊肉。 嗯，你觉得法国两个因素 都起了？ 嗯， 就是革命家的启蒙的思想灌输和革命者的热情的数量都到了，所以才发生革命。就像在中国一样，是吧？中国这个。万恶的这个旧社会太可恶了，是吧？陈德秀胡陈独秀胡适李大钊，是吧 ？OK，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法国他在美国革命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这个不重要。 我想知道法国为什么支持美国革命？ 法国没有支持，拉法耶特支持。 法国也支持路易十六国王都签署 了，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个财政拨款， 因为他们反对英国。 在考虑。就像美国为什么支持罗马尼亚？你知道切奥塞斯库什么结果？为什么美国支持罗马尼亚？因为罗马尼亚抗衡苏联。为什么尼克松要跟中国搞好关系呢？因为中国抗衡苏联。 对， 这是一个国际政治视野，跟价值观没有关系，对，跟价值观没有关系。 哎，